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31集，阿银一言不发，无声垂落了滴泪水，被药叉拭去。 你说话可知错了？ 知错了。 好，知错就好。 且他当真待阿音如同胞妹，要再去为他取些阴气好做滋补。只是没想到从林子里回到九四客房的片刻功夫，阿音人不见了。他气急，但仍旧愿意相信他不会再上清绝山。阿音去了阴司，先是翻看了自己夹在鬼册中的勾魂名录，确定了除夕夜前没有成善二字，便决定去找崔判官看生死簿。他曾经500年执念成形，又远走罗刹10年执念做人，现下除却竹寒以外，新添了个短暂执念，便是成善何时圆寂。他要亲手勾了他的魂，送他进地府，入鬼门关，走黄泉路，再目送他饮孟婆汤，过奈何桥。世人讲六道轮回，把阿音药叉之类结算作恶鬼道，那他成善下辈子便堕畜生道才最好。你说阿音坏倒也是坏，说他痴倒也是痴，实际上不过世间千万善男信女那般，极易为爱生恨，要一切阻拦相爱之人都不得好死。阴司现下缺人手，崔珏忙得生死簿写不过来，却还宝贝着不愿给阿音看，指导 生死已定，切不可提早泄露。 他便留在阴司带他写了整夜命文。一开始崔珏还不放心，站在旁边喝着茶看他写，还要夸赞几句。 这字写得倒还不错。 阿音心想，还不是你的字太拿不出手，我的也不过将就能看而已。可面上却笑着道，同崔判的字还是差得远，不如您笔走龙蛇，骨气动达，银钩铁画，大抵欧阳询、虞世南也要略逊一筹。崔珏笑的胡子都要歪了。 亏我没甚的法器可被你偷，上次要不是捉了五通，钟馗定把你扔进地狱关上几天。 您这生死簿可不就是法器吗？阿音心里如是想着。终于待到后半夜，他进了卧房去休息。阿音偷看了写成善的那页，见着最末90整岁寿终正寝几个大字，差点气得晕过去。恰巧药叉赶了来，他递过笔，道自己要趁着天没亮去见一见朝思暮想的人。青山男子气得不行，又不能在阴司叫嚷，只能忍着他见色忘友，气自己于不顾。穿行至清绝宗，静谧到仿佛听得见雪融化的声音。竹寒疗房之内黑漆漆一片，月光昏沉沉的，有乌云飘过。他的心间宝贝关城乖到不能再乖地平躺着，双手规矩放在身前，被子掖在腋下。阿音试探着摸了上去，有些冰凉，便把手放进里面，再扯着向上提了提被子。他敏感，为这细小举动蹙眉。阿音停下了动作，亦不敢靠得太近，只趴在榻边眷恋地看着他睡颜。觉得现下心头很是满足，虚虚浮浮小气了会儿。与鬼来说，对光的存在感知得太过敏锐，因而天一放亮他就醒了，要在他额间印下一吻，再悄然消失于清绝宗，仿佛天光大亮，夜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由月光带走，不留痕迹。次日腊月20，竹寒再度孤身入长安城，进华绝宗，住持与师兄冒雪相送，成善满目悠远，看着他一级一级步下台阶，最终模糊于风雪飘摇之中。林子里， 阿音同药叉立在942楼的窗前，看那熟悉背影渐行渐远，面色深沉。楼下已然客满，正沸沸扬扬把酒言欢，楼上却与林中互通，静得有些苍凉。药叉道：“ 不去陪他？” 阿音摇头道：“我现下把他掳走可好？”“ 好。” 竟是不中听的话，倒成了他反过来责怪。他忍不住劝道：“ 阿音，莫要执念，你我皆知这段感情不会有结果。” 阿音淡笑道：“那对于你来说，何以算得结果呢？世人贪婪，事事望得圆满，我却不同。现下同他两心相应，便是修得了最好结果。 他有他的不便礼法，你有你的野性难驯，莫谈旁人干涉阻挠，即便你们间也……”“ 我这不是在改吗？阿耀，无论人鬼都会变的，他永远不会错，因而我愿意听他从他。”药叉彻底无语，只觉得他愈发不像个鬼该有的样子，不由想到情深不寿，强极则辱，而执念太过，终会有反噬之日。与此同时，店内伙计咚咚叩门说道：“ 张月公子到了。” 这日大雪纷飞，是喝酒的好日子。林中无名酒肆里最特别的一桌，坐了三只人模人样的鬼，一位娇媚娘子，两位俊秀郎君。他们衣着华丽，推杯换盏，口吐的又不是本土话语，呈现一副奢靡而诡异的画面。旁桌的人当谈一句，果真是长安好景，多少异域外邦人已心向往之。阿音醉了，自己也不知道倒在谁的怀里，哽声道：“ 我今夜不会去找他了，我今夜真真不去找他了。” 他实是委屈的，又有些怨怪自己，一时百感交集，乱麻揉成团，理也理不清。这不正是再寻常不过的众生相吗？张月没什么表情波动，抚摸怀中人的脸，被药叉又赶忙伸手扯了下去。可阿音却握住了那只手，贴在自己脸上蹭了蹭，座中另外两人皆心知肚明，他举动为何？药叉无奈起身，强行把人拽了抱到楼上，鬼语咒骂不断。雪还在下，阿音暖帐之中醉眠，竹寒冒着凉风赶路，药叉帐月依旧在楼下饮酒。长安风华之下，数万万条人生路，今时不同，时时不同，行走于世间的是人是鬼，一也难分。入夜，华爵宗内一片灰色衣摆消失在长廊，他还是来了。疗房里，竹寒正在榻上打坐，单手握一本满是古语的书，阿音半个字都不认识。他躺在竹寒膝头，抓着另一只手看上面细细密密的掌纹，满是皆是温情，谁也不语。忽然竹寒感觉一阵痒痛，是阿音对着他的手臂咬了一口，上面留了层浅浅的牙印，还有些许口水。小师傅皱眉道：“ 这是做什么？” 阿音眉眼带笑说道：“ 惩罚你。” 竹寒轻叹了口气说道：“ 那该如何惩罚你？你这一莽撞可算是帮着师傅逼我来华爵宗。”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